家人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。拨打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订购十件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。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可助您了解更多的商品详情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三哥一行来到东宫门口，轿子停下，三哥走出来，与四名亲兵一起往里走去。侍卫慌忙去报知太子。三哥进来，慌忙给太子请安。见太子侧下左右有玉溪铁木儿、贺仁杰，身旁站着朝伦，感觉气氛很凝重。于是他就屏气凝神地跪着，真金严肃地问： 桑丞相近日可忙啊？ 桑哥异常镇定地说： 禀太子，微臣按皇上旨意，以丞相身份留守大都，总理中书省，日夜操劳，不敢有丝毫懈怠。 真金冷笑道： 哼，桑丞相，你日夜操劳是真的，但是不是为国家朝廷吧？你可知罪？ 桑哥瞅了瞅玉溪铁木儿、贺仁杰，说： 二位都比我品质低，本丞相跪下了，你们二位也得陪我跪了吧。玉溪铁木儿嘿嘿笑着说： 好，老夫陪你跪。 玉溪铁木儿和贺仁杰二人也跪在三哥左右。真金厉声问道： 三哥，我且问你，你那匹惊驾的白马是从何而来？ 三哥面不改色地说： 是从青海贩来的雪原白马。 真金气愤地说： 哼，你依然在欺君罔上。 三哥傲慢地说： 太子，微臣知道怎么回事，微臣不见皇上，什么都不说。 玉溪铁木儿侧身对桑哥说： 桑丞相，你也太放肆了吧。太子留守大都为皇上监国，太子问你话你不回，该当何罪啊？ 桑哥脖子一梗说： 太子，那就把微臣杀了吧，把我的人头送到皇上那儿，让皇上知道微臣是怎么死的，我作为丞相也好有个交代。 真金大声地说：来人呐， 把他给我压下去，关起来，派人去围住他的府衙，把他党羽都给我抓了。两个侍卫过来压着三哥走出去，三哥到了门口，缓缓转身，冷冷地盯了一眼真金，鼻子里哼了一声。三哥府门口，贺仁杰带着几十骑人马过来，翻身下马，门卫亮出刀，厉声问道：干什么你们？贺仁杰的一个侍卫亮出太子令牌，大喊道：太子令牌在此，还不快跪下。门卫们个个扔下兵器跪倒。贺仁杰命令道：先把他们都给我关起来。侍卫们把三哥府门卫都给押走。贺仁杰带着几十名侍卫在院中走着，侍卫们把各个门都控制住，三哥的家人奴婢们四处乱跑。这时总管异常镇定地从一个房间里走出来，向前施礼道：贺将军，这可是丞相府，丞相是百官之首，万人之上，只一人之下，这你可知道？贺仁杰不屑地说：我知道。来人呢，把他给我拿下。过来两个侍卫压住总管。总管冷笑着说：贺仁杰，你抓我会后悔的。贺仁杰说：带走，好好给我看着他。侍卫们把总管推走。安童正在府里愁眉不展地来回踱着步，董文炳进来问道：丞相，大都可有消息？安童叹息着说：哎，大都没消息，这北地可有消息了，打了大败仗，皇子纳沙布花被困在杭爱山里，伯彦元帅也受了重伤，我都没敢跟皇上说呀。董文炳说：这事儿可不是瞒的事儿啊，得赶紧禀报皇上。于是二人起身就往外走。二人来到皇宫，拜见忽必烈。忽必烈说：二位来得好，大都有何消息？真金回来没有？我现在最关心的是江浙东征军备做得如何，这真金去督察也该回来了。安童说：大都还没有新消息，北地倒是有了新消息。伯彦元帅送急信来，我大军追赶海都，误入杭爱山埋伏，皇子至今被困山中，大军损失惨重。忽必烈闻听，严肃异常，半晌不语。安童恳求道：皇上，臣以为速速派兵去救援吧，救出皇子要紧的。忽必烈严厉地说：一兵一卒都不派，你们二人听着，派信使去告诉他们，不打胜仗不要回来。董文炳也要向前求皇上，忽必烈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：他们不是因为兵少将寡而打败仗，而是兵强马壮，所以轻敌马匹，孟浪冒进，误入埋伏。一兵一卒都不要派，让他们自己想办法。安童、董文炳二人面面相觑，只得遵命。捉住了三哥，众人都松了一口气。玉溪铁木儿把陈天祥叫到自己身边说：去，你把这些天整理的三哥案卷都带好，三日后随我到上都，到时候皇上问起你， 你可要答对好喽，皇上问话可细着呢。那三哥脾气倔强，不会承认什么的。现在关键的证人就是他的总管，最好是这两天就把他的嘴给我撬开，先拿到口供，到时候三哥浑身都是嘴，那也脱不了罪恶。真金因为劳累过度又犯病了，躺在床上精神恍惚，浑身无力，一个侍女正在给他喂着药。真金用微弱却有力的声音坚定地说，按期出发。玉玺铁木耳只是陈天祥审问三哥府的总管。陈天祥心想，自己当官这么多年，一直受这位大人那位大人的气，这回机会可终于来了，可以大显身手，耀武扬威一番了。于是正襟危坐，准备审问总管。陈天祥在堂案后坐定，左右站着审案记录官，前班列有衙役，堂中跪着三哥的总管。陈天祥拍了一下惊堂木说，罪犯，你在三哥府中为虎作伥，干了多少坏事，从实招来。总管镇定地说，下官跟随桑丞相为朝廷效力，为皇上服务，干的都是堂堂正正之事，何罪之有？陈天祥说，那三哥指使你干过什么坏事？总管面不改色地说，没有，桑丞相为朝廷皇上忠心不二，指使在下干的都是皇上的差事，您说这是坏事吗？陈天祥闻听气得发抖，站起来用手指着总管说，你总管嘿嘿冷笑着，陈天祥颓然坐在太师椅上。太子躺在床上，身体依然很虚弱。贺仁杰走了进来，来到病榻前说，太子，好些了吗？真金支撑着坐起来问，准备好启程了吗？贺仁杰心疼地说，太子，要不咱们晚两天再启程吧。真金固执地说，准备好了吗？贺仁杰无奈地答道，准备好了。真金硬撑着下床说，明日启程。贺仁杰痛苦地说道，太子，在下担心您的身体呀，这晚几天为什么不可以？真金坚持说道，我说了多少次了，你为什么就不明白呢？当年阿赫玛被诛在大都，今天三哥又要重蹈覆辙，父皇都不在大都，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啊？你一个聪明人，而且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贺仁杰慌忙说道，没有没有，我们只是担心太子您的身体。真金摆摆手说，哎呀，不要紧。这时朝伦进来施礼说，玉大人来了。真金见玉玺铁木耳进来就说，你来得正好，明日准备启程。玉玺铁木耳劝阻道，太子，贺将军说您身体还未完全康复，臣以为可以缓几天再走啊。真金瞪了一眼贺仁杰说，我身体没有问题，按时启程。玉玺铁木耳又说，太子，要不 臣和贺将军一同去上都，太子您就在大都调养吧。真金坚持说道：“ 不准。卜胡木、张文谦留守大都，我必须去上都，当面向父皇揭露三哥的恶行，以肃朝纲。” 二人辞别太子，贺仁杰来到玉溪铁木儿府上，满脸忧虑地说：“ 我还是担心禅让信的事件暴露，怕太子受不了啊。” 玉溪铁木儿说：“ 是啊，太子善良又至孝，身体又是这个状况，这一旦引起皇上的怀疑被责罚，真是怕他受不了。事情出得也蹊跷，这都是太子留守大都的时候发生。哎呀。” 贺仁杰叹息着说：“ 是啊，放谁身上也难免起疑心呢。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搞清事情的真相。” 玉溪铁木儿说：“我让陈天祥无论如何撬开丧父总管的嘴。”过了两三天，陈天祥又重新审问三哥府的总管，审问记录官和衙役站定。陈天祥拍了一下惊堂木，大声说道：“ 罪犯还不从实招来，那匹白马究竟是怎么来的？” 总管嘿嘿的冷笑说：“大人，您都审了我三天了，我都说了上百遍了，我这说的嘴唇都起了泡了，您也应该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吧。我再说一次，是从青海买的。”陈天祥无奈。这时玉溪铁木儿走进来问道：“ 着了没有？” 陈天祥摇了摇头。玉溪铁木儿笑道：“ 你动刑没有？” 陈天祥突然明白，十分尴尬地说：“ 大人，我把这个给忘了。” 随即陈天祥拍了一下惊堂木，厉声说道：“大刑伺候。”玉溪铁木儿皱了一下眉头说：“ 嗨，不赶趟了，押上囚车走吧。” 真金要去上都的决心谁都改变不了。次日真金准时起床，满面病容，在侍女的帮助下穿着朝服，院中停着四马车，贺仁杰、朝伦站在马车跟前，一脸焦灼的表情。这时真金从屋中走出来，朝伦、贺仁杰过去扶他，真金把他们都推开了，自己登上马车。贺仁杰命令起驾，马车与随从起步往外走去。真金的车仗人马以礼出了都城，在大都郊外的草原上缓缓前行。真金坐在车上，表情严肃而疲倦，左右有贺仁杰、朝伦骑马相随。贺仁杰瞅了瞅真金，小心翼翼地说：“ 太子，咱们休息一下再走吧。” 真金并不看他，用沙哑的声音说：“ 不必，快走。” 贺仁杰又求道：“ 太子，这……” 真金不耐烦地说：“ 不要啰嗦。” 贺仁杰看了看真金，不再吱声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上都金莲川草原上，忽必烈独自一人走在湖边，十几名侍卫人员跟着。忽必烈面色凝重，眯缝着眼睛眺望远处，湖光山色十分迷人。这时董文炳走过来，忽必烈用手指着眼前的美景说： 文炳，你看看这草原多美呀。 董文炳欲言又止地说： 皇上。 忽必烈打断了他的话说： 不要说别的事情，今天就看着草原。草原真像醇酒啊。 董文炳又说： 皇上，有顶要紧的事情禀报啊。 忽必烈转过身来不悦地说： 你扫我的兴。 董文炳说： 皇上，事关重大，不得不说。太子在大都发现三哥种种欺君罔上之罪，把他给拘押起来了。 忽必烈闻听大吃一惊，转过身去沉思良久说道： 现在他在哪儿？还没杀他吧？ 董文炳说：正在押往上都的途中，一个都没杀。 忽必烈说：还算给我留了点面子。 说罢用手指着湖，异常平静地说： 就在这湖边给我搭个蒙古包，我让他们面对着清澈的湖水回答我，我倒要听听他们都会说些什么。 过了十数日，真金的车仗终于到达上都，真金车仗人马赶过来，停在上都皇宫门口。贺仁杰朝轮下马，欲扶真金下车，真金挥手示意他们退下，二人只得退在一边。真金慢慢下车往里走去，贺仁杰朝轮二人紧紧跟上。真金说： 马上去见父皇。 此时已是深夜，忽必烈正坐在椅子上若有所思。董文炳进来报说：太子到了。忽必烈转过脸去说： 让他明日到湖边蒙古包里与三哥一同见我。 董文炳一惊说道： 皇上，还是先见太子吧，太子已经在门口了。 忽必烈不说话，起身拂袖向里走去。董文炳茫然地瞅着他的背影，只好往外走。真金与贺仁杰、朝伦三个人还站在那儿。董文炳从里面出来说： 太子，皇上劳了一天已经入睡，不便惊动。皇上明日在湖边蒙古包里接见太子一行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有你这样 起，不用怀疑，你就是有着